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池塘在教学楼内要穿过整个操场，此时操场上已经热闹起来，能看到不少身穿学院校服的学员朝着教学楼的方向走去，显然都是去吃饭。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食堂很大，足以容纳六个班级加上老师一共300余人吃饭。此时食堂的窗口已经排起了大队，食堂一共分两层，单是一层大厅就有300个位置。刚一进入食堂，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， 这不是王少那帮穷鬼啊？ 穷鬼好在一楼吃饭。 唐三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一群高年级学员站在一楼和二楼的楼梯上，正居高临下地朝他们这边看过来。说话的是一个看上去相貌英俊，大约11、12岁的男学员，眼中流露着浓浓的不屑，正朝着王胜摇手指。 哼，穷鬼就是穷鬼，恐怕永远也不能到二楼吃饭。 就是 啊，穷鬼只能在一楼排队， 可怜。 在来食堂的路上，王胜已经将七社老大要为攻读生出头的规矩告诉小五了，小五爽快地答应。此时见有人挑衅，顿时气往上撞。 你是什么东西？二楼有什么了不起的？ 二楼是单独点菜吃饭的地方，价格很贵，我们确实是吃不起的。 小五身材和唐三差不多，之前被王胜遮挡在后面，此时一走出来，楼梯上的那些学员自然看到了他的样子。说话的男学员顿时眼睛一亮， 好漂亮的小萝莉呀，可惜是个攻读生。王胜，老子现在要去吃饭，这次放过你。 站住！ 算了，我们是来吃饭的。 你这么怕事的？ 唐三没有解释，径直走到买饭的队伍尾端，排起了队。 唐门门规，凡唐门弟子不可轻易招惹是非，但如有主动侵犯者，须予雷霆还之。 从成年人的眼光来看，这学院里的学员不论性格如何，也只不过都是一群孩子而已。让他一个成年人心态的穿越者去和一个10岁出头的孩子较劲，唐三可没那个兴趣，不过小五表现出来的性格却令王胜更加欣赏。正在这时，唐三看到了一位熟人，赶忙走了上去。 老师，您也来吃饭了？ 嗯，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 收拾好了，谢谢老师的备注。 哼，跟我到二楼去吃饭吧，然后我带你到我那里认认门。 不了，老师，我还是和舍友们一起吃吧。 好，你这样做是对的，去吧，吃完饭在食堂门口等我。 你认识大师？ 嗯，他是我的老师。 不会吧，你拜大师为师？他的实力可不怎么样，在咱们学院大师只是客卿式的人物，据说是因为和院长关系好才留在学院里的，说不好听点就是一个吃白食的。听说大师快50岁的年纪都还没有突破大魂师的境界，武魂只有29级，恐怕一辈子也不可能再突破了。 如果你不想再和我切磋一次的话，请你不要妄自评价我的老师，这是第一次，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。谢谢你的好意，我想还是不用你请客了。 唐三说完转身就朝食堂外面走去。王胜没想到唐三的反应会这么大，一时间愣在那里。一旁的小五和其他学员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对唐三来说绝不只是嘴上说说。既然拜了大师为师，他对大师就是发自内心的尊重。如果刚才说大师吃白食的不是印象不错的王胜，而是另一个人，恐怕唐三直接就动手了。 呵，莫 莫名其妙，这小子有毛病吧？ 小五看着唐三离开的背影，虽然他还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，但不知不觉瘦小的身材似乎又多了几分高大的感觉。就着清水吃过干粮后，唐三很快又回到了食堂。这次他没有走进去，站在食堂门口静静地等着。过往的学员有不少人向他投来好奇的目光，他却像是没有看到一样，眼睑下垂，看也不看他们。等了足有半个时辰的功夫，大师终于从食堂里走了出来。和他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中年人。中年人穿着一件长袍，相貌要比大师英俊几分，下巴微微有些前凸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。 走吧，小三。 大师，这就是你新收的弟子？ 正是。 好吧，祝你成功，我先走了。 大师的住处在宿舍楼顶层角落的一个房间，房间不大，只有30平米左右，里面的东西也很简单，只有一个占了两面墙摆满了各种书籍的书架吸引了唐三的目光。大师从怀里摸出一个纸包递给唐三，唐三愣了一下，打开纸包，只见里面放着两个鸡腿和一个馒头，本身还是温热的。 先吃了吧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伙食太差了不行。 老师。 行了，赶快吃吧，吃完饭我还有话要对你说，年轻的时间不能耽误。 粗饼本身就不容易吃饱，唐三的胃口又不错，很快就把大师带给他的食物都吃了下去。大师倒了杯水给他，自己走到书桌后坐了下。 你今年6岁，先天满魂力，双生武魂，把你另一个武魂释放出来，让我看看。 是。 大师已经知道他是双生武魂，就没什么可隐瞒的了。抬起左手，黑色的光芒汹涌而出，再次凝结成了那柄不大的锤子。因为在来学院之前那段时间的锻炼，在身体力量上，唐三有了不小的进步。此时也勉强能够握住锤子，不感觉到太大的负荷。看到唐三手中的锤子，大师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眼中流露出极为激动的目光，死死地盯视着锤子。 唐三，姓唐。好了，你把武魂收起来吧，不要轻易在其他人面前露出来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以后也绝不要给这个武魂上附加魂环，这一点你要牢记。 爸爸也这样对我说过，为什么不能给这个武魂附加魂环？ 你爸爸是做什么的？ 是村里的铁匠。 铁匠？铁匠锤子倒是绝配，现在还不到告诉你的时候，你只需要记住，现在不让你使用这个武魂，并且给他附加魂环，只是为了你的将来打算。你一定要牢记。 我会的。 明天是开学典礼，后天就要开始正式上课了。不过，这对你来说只是耽误时间而已，耽误之极是令你的武魂能够继续修炼。上午收你为徒之后，我仔细想了想，明天一早你就先跟我离开学院，我带你去寻找一个合适的魂环，让你进阶到魂师级别。嗯， 是。 学院这边我会帮你交代，你不用担心。来回的路上我会教你武魂的知识。唐三，对你的蓝银草武魂，你有什么看法？ 所有人都说它是废武魂，不过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有一定作用，也都有它的特性。哪怕是最常见的蓝银草也应该如此。 哼，不错，每个武魂都有自己的特性，我的研究之中低等武魂占了很大的比重，我一直主张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人。 明天就要带你去寻找魂环了，现在需要你自己来决定武魂的发展方向。 武魂的发展方向？老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 这要从武魂本身的分类来说。从总体上区分，武魂只有两大类，兽武魂和气武魂。植物类武魂也包含在气武魂之中，像你的两个武魂都算是气武魂。气武魂和兽武魂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表现形式上。兽武魂在使用的时候是将兽的力量附加于自身，也就是附体效果，凭借人体与兽武魂的结合来增强本身的实力，达到人魂合一发动攻击的目的。而气武魂则完全不同，所有的气武魂都是离体发挥作用的，因此气武魂的辅助性就要多于兽武魂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你的武魂是我们平常食物中最常见的水稻，那么你的武魂就可以当成食物，并且因为它是由魂力形成的，效果会比普通水稻更好。 武魂也可以吃吗？ 食物类的气武魂都是可以吃的，所以高等级的食物系气魂师一向是军队最渴求的人才。一个超过30级的食物系气魂师所提供的食物足够百名战士食用，大大减少军队资源的消耗。 我还是不明白。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，食物对于任何生物来说都是对能量的补充，而魂力也是能量的一种。当魂力本身可以变化成能够被人吸收的能量时，那么它对于我们来说就和真正的食物没有两样，都是人体所需的能量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